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本期的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走进国家速滑馆。今天国家速滑馆来了新人， 又一波， 不是来了，OBS 过来看看。 哦，好的，这是我们的媒体副主任。 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场馆团队运营的阶段。国家速滑馆的冬奥运行团队在去年11月份已经入驻了国家速滑馆。大家看到今天我已经穿上了奥运的制服，但这也深深地意味着一份责任。 冬奥组委选调了各方的精兵强将和业主进行融合，包括原有的业主的设计方和施工建设的各方都会投入到下一步的冬奥的保障工作去，共同组成一个团队，真正形成合力办赛。而合力办赛的目的是为了精彩办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速滑馆现在更需要的是所有团队的业务口了解这个新建的场馆过程，将贯穿2021年整个的筹备工作。而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之上，做好2021年的场馆测试活动，这是现在场馆团队筹备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吴晓楠说， 冰丝带的冰在全冰面的状态下接近12000平米， 这内部还有它的训练道，同时中间还有2块标准冰场。这样的话呢，在冬奥的赛后一共一个多选择的全冰面，可以举办除大道速滑之外，像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甚至冰壶等所有在冰上运动。 从初学者到非常有经验的滑冰爱好者，甚至到业余运动员，国家速滑馆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滑冰的环境，去体验冬奥会曾经创造佳绩的冰，并且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滑进冰丝带。吴晓楠希望未来国家速滑馆成为一个以冰为核心的体育竞赛、群众健身、展览展示、文化活动和社会公益五位一体的城市体育运营综合体。 2008年，当时我的脚下呢应该是我们08北京夏奥的曲棍球草坪，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取得了当时奥运会亚军。北侧的这片土地呢是08年奥运会时候的射箭场，射箭场呢当时产生了我们中国队的张娟娟获得的那块射箭金牌。在这里特别期盼着在明年在速滑馆冰丝带我们的健儿会取得好成绩，也祝愿所有的世界各国的奥运选手在北京冬奥届时会取得好的成绩，我们在这里欢迎他们。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